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李成就是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里亞 Gory， 其實請來李成業教授跟我們說一下，其實剛才說到其實很多香港的環境污染令到海水的變化都很大，甚至令到生物的影響都很深，包括我們有海水污染、填海工程、塑膠都是影響到整個海洋的生態的，我真的說一說其實這幾方面怎樣影響到整個海洋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甚至我們的生活呢？ 當然人類的存在呢是對於世界呢是各方面呢個影響都很大。咁特別是香港呢咁人口稠密的地方呢，你不可以想像呢是不會有一些嘅好強烈的影響。譬如話好簡單講啦，就是塑膠啦，即係塑膠其實本身嚟講係一樣好有用嘅物質嚟。因為呢等於好似水泥一樣，三合土一樣。我哋曾幾何時可以將石頭隨意的跟我們的需要來去塑造一個形態出來，塑膠亦都是有這樣的作用，可以能夠是根據我們的需要呢，是用一些很堅固很耐用的物料呢來做出各樣不同的用品之類，所以本身來說塑膠不是一個罪惡來的，但是呢人呢就濫用塑膠呢先係一個問題。 或者係掉咗喺海裡面，其實應該有啲嘢就唔係擺喺嗰啲位置咁，但係擺咗喺嗰啲位置出現咗啦。 其中譬如大家都好清楚啦，即係塑膠呢其實既然佢咁耐用嘅時候呢，係唔應該主要係用喺一次性使用嘅 方向上面。因為呢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一樣這麼耐用的物料呢應該是用很多次才對，但大家呢你看見其實在香港來說接觸最多的塑膠就 是多數都是用完即棄那類的材料的物料，所以其實這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香港亦都真係呢個問題非常之嚴峻。大家其實呢最近都聽到好多嘅新聞話，譬如話有啲海豚啊、鯨魚啊， 個肚咁全部都係 啦，或者海龜啊，佢哋劏開佢嘅時候呢，其實成個肚都係塑膠，雀仔啊各樣都係。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唔理想嘅情況。但係呢人類往往呢對於自然界裏面環境裏面產生的問題呢，那個是很後知後覺。不單止是很耐先去認識的問題是會存在，接受這件事是真的。再者呢要做任何呢去改善這個問題的一些的措施呢都是沒有耐性。所以呢其實呢我相信呢要解決這個塑膠的問題呢，真的還要大家要加把勁，同埋真的不要放棄，要毅力做好耐嘅時間先可以睇見一啲即係轉換過嚟嘅情況。 或者我哋生活模式有啲改變，就可能未必用塑膠去食一啲即係一次性嘅嘢啦。咁或者用一啲而家就算台灣或者唔同國家設計咗一啲用品呢係可以食埋嘅，甚至呢可能分化到嘅。 冇錯。 咁就變咗就避免咗塑膠即係個污染囉。第二就係啦，我哋都面對海水污染，都唔單止淨係塑膠㗎嘛，可能係船嘅油啊，其他方面都要令到海洋污染好大。 是啊，所以其實全球呢就算在最遠的遠離人煙的海洋呢都已經可以探測到呢不同的污染物的存在。所以你見到呢即係人類嗰個嘅足跡呢，其實唔係只係話你經常去嘅旺角啊、淺水灣啊嗰啲先至有一啲污染嘅存在。所以其實呢大家真係要好小心，究竟我哋一舉一動生活的模式是怎樣。我們作為呢人類作為呢在生態系統裏面其中一環，亦都是最有能力去影響其他生物或者是生態環境的一種種類呢，其實真的有一個不可以推卸的責任呢，要去為到這個世界的自然環境，為到同我們一起存在的生物呢去做一些保護的工作。 好啦，那我們再講一下甚至是填海啦，其實你大家剛才我們講笑啦，有些 我外面的人跟你說啊沒有填海之後呢港珠澳通橋呢都竟然海豚沒有死到還增加到即是聽到我們當然覺得很好笑啦但 是填海其實對海岸的影響都很深遠的嘛。 是啊其實填海是一個很具爭議性的題目啦、我不是這個政府官員也不是一些呢經濟方面的專家所以呢很難去評論呢最終來講是不是應該去填海做一個經濟或者政治的決定、但是從一個生物的或者生態的角度來看、填海一定是對海洋的生態或者是生物有影響 是而且不可以復原回 的。沒錯 我想其實當大家去考慮的時候就要去想一個問題其實海洋生物或者是海洋生態系統同各個其他的利益團體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他們沒有自己能力可以去發聲。沒錯所以呢、我們只能夠譬如說我們作為一個海洋生物或者生態研究的人呢就我們知道實際來說填海是一個不可以翻轉並且是一個破壞性的一個的行動。是不是這個行動是在無論任何的情況之下都不值得做呢這個當然不是。但是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很有系統的考慮一個平衡的考慮周全的考慮呢作的決定呢才可以去來到去、justify 這個這樣的舉動、其實、世界各地來講呢填海呢即是有很多地方都進行的、但亦都最近有一些比較流行的諗法呢就是如果、真是迫不得已填海一定要發生的時候、這個是大前提、一定要發生的時候呢都有一些辦法呢令到那個帶來的影響比較減少。 例如呢 譬如說有一些叫做、Eco Shoreline、即是比較環保價值高一些的、生態系統價值高一些的方法呢來到去建造一些海岸線。是譬如說增加個生境的多樣性。令到有多些種類型的生物可以在那裡來生存、補償一下你因為填海而帶來的破壞、但是呢我要強調這個是一個在真的迫不得已一定要填海之後的選擇、就不是說呢我們用這個作為一個藉口呢就令到我們可以繼續填多些海、因為它呢永遠都不可以呢完全去補償返呢、你填海帶來的損失。 好咁我哋頭先睇返啲相片呢其實講下啲相片可以等大家知道呢好多唔同嘅環境呀點樣。 係呢、這個呢就係、我喺中文大學到步冇幾耐之後呢喺中文大學嘅山頂呢影返向吐露港嘅一個嘅景況。其實大家都發覺呢其實吐露港呢係就算係已經有咁多建築物林立啦都係一個好平靜好靚嘅地方嚟。但係實際嚟講大家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其實原本呢大家睇見嘅所有建築物嘅地方呢原本都係紅樹林嚟、無論喺馬料水或者喺烏溪沙大埔呢、這個吐露港內海呢原本都係紅樹林嘅區域喺70-80年代嘅時候呢係大規模填海呢先至係將啲紅樹林呢嚟到去破壞得7788。所以呢其實如果係當然啦即係如果冇沙田大埔新市鎮呢我哋今日香港唔可以發揮到可以容納咁多居民嘅一個角色。但係呢你可以想像呢喺幾十年前呢如果呢啲海域都係由紅樹林或者啲沙灘嚟到去覆蓋嘅時候呢嗰、那個嘅大家睇見嘅景象呢係好唔同。 係咁如果而家我哋想種返紅樹林有冇可能嘅呢 其實種紅樹林呢唔係太難嘅。紅樹林是生存能力非常強的一些的物種、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我看回全球呢很多一些大規模種紅樹林的一些的、活動呢其實通通呢都是、以這個悲劇收場多的、 為什麼 使了很多錢人力物力、但是呢很多都是失敗告終原因呢就是因為大家連最基本的生態的概念呢都冇去嚟到去遵守，譬如話將一啲紅樹嘅杯軸咧，仲係一啲太水位太低，或者水位太高，或者風浪太大嘅地方咧，佢哋嘅生存嘅咧嘅機會就好細。咁有甚至有好多有幾次咧話創造咗呢個健力士紀錄嘅一日裏面咧，係種超過100萬棵幼苗嘅。在菲律賓之類咁樣，佢哋實際嚟講咧，最撚尾個成活率咧係低得 使人吃驚嘅。咁所以其實呢，雖然係一個唔係咁難嘅一個工作，但係實際嚟講，大家都完全冇去考慮到要有科學嘅支持呢先可以做得好。 嗯，好，咁你下一張相片又睇下。 這個呢不是在香港的，這個是在廣東沿岸的一個情況。大家看見呢，這個是一個很普通的情況，就是在紅樹林、泥灘之後呢，通常都是一個用石屎做 的我們叫海堤啦。就其實在中國大陸來講呢，現在已經有一個叫新的長城。就是說呢，如果你將中國大陸沿岸的海堤的長度加埋的時候呢，它實際的長度呢比中國的萬里長城還長。所以呢，即是這個呢其實是有它自己的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因為呢譬如紅樹咁先算啦，將來如果有海水海平面增高的時候呢，紅樹呢是無路可走的。因為呢他們要想去遷移去比較高潮一點的地方， 都被頂住了。 被他頂住了。因為你很難呢，起了道路之後，起了民居之後呢，再將它由頭復原回。所以呢，即是當你起了這些這三合土的海堤之後呢，實際來說，如果將來真的有比較大程度的海平面增高的時候呢，基本上紅樹呢已經是被判了死刑。 有沒有什麼方案可以好像這樣設計上可以聽到專家之後去改動，令到兩樣可能平衡得好一點呢？ 有些東西是未必真的可以平衡得到的。就是在規劃上面可以，譬如說有一些是迫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是真的要將最好的紅樹林或者是大規模完全沒有考慮的你到去將它就做了海堤呢？可能真的只是一些比較是已經受破壞的，或者是呢就有其他考慮的，譬如說它可能個自然災害的情況可能個風險比較大的，先至是做一些比較是那麼大規模的保護性的工作，不要隨便的就是說喜歡的時候就去起，因為這個是我們喜歡的， 因為石屎路就是回不到轉頭， 沒錯沒錯，就等於填海差不多的情況。 沒錯，那我們下一張相片就看看了。 這個呢是另外一個呢是潛在的風險。因為大家看見這張照片好像是沒什麼特別，都是一個紅樹生得挺好的， 乾泥， 但其實不是，其實呢你大家看見那棵中間很大的棵呢，其實是一個外來種來的。因為呢中國人呢很多時候做事都是比較急功近利一點我要這樣說，所以呢就有人引入了呢，是鼓吹是引入一些好生得好快嘅紅樹嘅品種呢，作為呢去造林嘅一啲嘅方法。咁當然呢短時間嚟講呢係呢個可能係俾你快啲可以達到目的。但係呢啲外來種呢其實普遍嚟講從生態學角度呢都係唔應該呢係好輕率咁樣嚟到去周圍去傳播。因為呢佢哋帶嚟對於成個生態系統嘅影響呢係好難去評估。亦都呢係我哋知道呢喺過往嘅歷史裏面呢睇見呢類似嘅大規模嘅將一啲嘅外來種引入到一啲嘅唔同嘅國家嘅生態系統裏面呢產生啲災難性嘅後果。 即係大家鬥搶食物啦，定係會產生啲咩？ 譬如話佢哋會可能將一啲本地原生種呢嚟到去趕盡殺絕啦，帶嚟一啲再有之後嘅間接嘅影響啊之類咁樣。所以呢其實大家要做呢啲嘢嘅時候呢，唔好以從一個好短線好近視嘅一個角度嚟到去睇，而係話比較睇得闊啲，究竟佢對於成個生態系統嘅影響係點呢，長遠又係點樣呢？呢個係好大考慮嚟 嘅。咁我下一張睇下啦。 下一張呢，這個亦都是同樣的情況，大家看見前面的草呢其實亦都是一個外來種來的。它就已經在將本地的紅樹林，大家看見的樹呢就是紅樹林，就將它們呢是差不多是焗實曬的，完全呢是紅樹林呢再沒有一些它自己可以擴展的空間。咁呢種呢亦都係一個由美國引入嘅外來種，佢嘅而家呢已經喺中國全國嘅海岸線呢係由北到南，包括海南島呢都已經是它的天下。所以呢即是將來要去魚氣要去剷除的話，基本上差不多是沒可能。 那為什麼要有這件事呢？它是即是你因為自然地風化吹過來，還是為什麼是有出這 些？這個是蓄意引入的，亦都是因為 早幾十年嘅時候呢，有人諗起呢，以為希望可以藉住呢種嘅草呢引入之後呢，可以將一啲河口嘅泥呢嚟到去去穩固佢，咁減少一個嘅流失呀之類咁。咁好成功啦，即係呢個工作呢，佢係做到有餘嘅呢種草。但係呢，有一啲間接或者係當時唔能夠預料嘅後果呢，係唔係即時可以睇見嘅。咁但係到你真係睇見嘅時候呢，已經係遲得太過耐啦。咁所以呢，到現今嘅時候呢，你睇見呢，實際嚟講，當一個生境係俾佢咁樣嚟到去生滿曬嘅時候呢，你好難好難可以將佢再去還原嘅。 即已經扎咗根喺度啦， 冇辦法，冇辦法拎走佢啦。 好啦，跟住下一張相片就睇下啦。 中國人咧有一個特性啊，包括香港人亦都係啦，就係、是食咧係好緊要。咁而呢樣嘢咧，對於生物多樣性，對於生態系統嘅破壞咧，係有陣時係幾嚴重。即係呢啲大家睇見咧，其實可能香港人都未必會好有興趣食嘅呢種。但係呢種叫星蟲啦，就係呢喺紅樹林啊啲泥灘呢，係喺大陸呢係好經常呢都係去俾人收穫嘅。咁呢就其實咁大條蟲呢，佢食嘅嘢呢只係唔係好多㗎，佢哋將啲腸呢挖咗出嚟之後，即係食浸皮同埋啲肉。咁我都食過㗎，即係冇咩特別㗎，即係但係呢你睇見呢，即係嗰個嘅瘤部咧係非常之嚴重的。呢啲蟲咧，其實佢哋每一種生物差唔多都一定有喺個生態系統裏邊咧，佢哋 有佢哋功能啦， 功能有佢角色嘅。係咧每一個生態系統嘅支柱嚟嘅。如果我哋咧係比較肆無忌憚咁嚟到去 捕捉佢 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嘅影響咧係我哋。有時候呢不是即時看見的，但是實際的影響是很大的。 例如呢，如果真的他真的假設消失甚至很少的時候，對他生態有什麼影響呢？ 譬如說這些蟲呢，他有些影響就是說他們是鑽洞在個泥裡面的。然後呢新一個大家看見呢，在那些圖片裡面有一些幼的部分，有一些是粗的部分。幼的部分呢就是他那個伸出來去獵食的那個口的部分可以伸縮的。然後呢他就在泥面呢來到去收割一些泥啊、藻類之類的。而佢嘅轉動呢亦都可以令到呢係紅樹林裏面或者泥灘呢嗰啲水流呢係流通得好好多。咁令到呢係 係 啦，一啲喺淤泥裏面缺氧嘅情況呢，生產嗰啲嘅毒素呢可以比較容易啲嚟到去清除。咁令到呢成個紅樹林生態環境或者泥灘嘅生態環境呢係比較健康一啲。咁所以呢，如果你係將呢啲嘢冚棒趕盡殺絕嘅時候呢，實際嚟講呢嗰個紅樹林呢係會慢慢呢嗰個嘅或者泥灘都好啦，嗰個嘅質素呢係會下降。 好，咁我哋講下一分鐘又睇下張相係咩。 亦都係啦，即係食係好緊要嘅，中國人有陣時候呢真係甚至到一個地步，是那種生物明知都已經是受很大壓力，我們仍然都是 捉它來吃， 都仍然是捉它來吃。有時候還聽見有些人說，就是說越是這樣的時候我更加要吃，否則人家 我自己都沒吃過， 或者是沒錯，即是怕蝕底的這樣的心態。如果是真的怕蝕底的話，就談不上做環保的工作，因為這個是大家要對一個沒辦法自己出聲 的生態環境生物呢來到去做一個保護的工作、保育的工作的時候，如果你以這樣的心態的時候呢，絕對不可以做到什麼出來。 好啦，既然你是一個海洋專家，那你怎麼會跟政府建議一下，譬如其實我們怎麼能夠真的可以平衡，我們一定要發展的了，發展裡面應該要考慮什麼因素或者什麼可以發展得好一點的嘛，那就不用說去到破壞，破壞了你好像是說已經沒得回轉頭了，亦都不是去試新東西，我們應該是一早就應該大家要想清楚共存那樣東西。 是香港其實是不容易做的，坦白說，因為香港的地方很小，所以呢要去平衡這麼多不同的壓力呢需求呢是有好一個很困難的工作。所以呢政府亦都做了不少的一些的工作，投放了不少的資源，譬如最近所說的一些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一些的策略，投放了一些資金啊之類的樣。所以其實都是開始的，在2012年亦都開始了是停止所有的 拖網的活動，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其實都要有相當的決心才可以做這樣的決定。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仍然都有一啲嘢可以做嘅。譬如話而家嚟講，我哋都好多嘅朋友都話，好多由國內嚟嘅遊客，佢哋對環境保育冇乜概念。即係香港 仲要沙灘債勁添。 冇錯啦，咁即係呢個亦都好難怪佢哋，因為佢哋生活喺唔同嘅一個嘅文化底下，有唔同嘅譬如話環保嘅法例啊、習慣啊之類咁文化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既然人哋送上門嚟到香港旅遊或者去沙灘扎營之類嘅時候，我哋應該把握機會咧，主動嘅嚟去教育，推行咧，即係我哋認為可以比較接受嘅一啲嘅旅遊方式，或者保育嘅同時咧去旅遊之類嘅嘢咧，其實都可以去大膽啲去做。香港咧其實係有好有資源嘅一個城市，但係投放響各樣的 R&D 的比率是很低的，好低的，即係比起政府成日都掛在嘴邊，就話我哋要搞一個科技的城市，但係如果睇翻實際嚟講，我哋投入在科技嘅發展的資源咧，係有啲可笑嘅。坦白講，即係所以我覺得仍然可以做好多嘅。只不過係大家個決心喺邊度。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睇下啦。 這個亦都是一個咧，係睇翻紅樹林咧喺中國沿岸嘅一個好典型嘅情況。第一咧係大家睇見嗰樹種咧外來種嚟嘅，原本就唔應該存在。第二咧就有好高好高嘅海堤。第三咧海堤之後咧係有啲高樓大廈，係豪宅嚟嘅。咁所以咧所有咧 唔應該擺埋曬， 所有嘅問題都存在喺張相裏面。咁所以咧就其實實際嚟講咧，真係如果大家要去做一啲保育工作咧，嗰、那個艱難係相當之大嘅。但係我相信咧，如果大家有決心嘅時候，亦都有足夠嘅科技嘅支援嘅時候咧，的確可以有一啲新嘅局面。但係大家要有毅力同埋去係即係恆心去做呢樣嘢。 咁有啲咩科技好似你咁講到咧？其實有啲咩研究、啲咩科技都真係可以幫手去改善一下呢個海洋嘅生態咧？ 其實而家嚟講都有好多嘅新式嘅辦法咧，可以去譬如測驗到海裏面實際嘅生物多樣性嘅程度。譬如話有一啲係用一啲所謂叫 eDNA 啦，即係咧係可以咧喺個環境裏面咧收集一啲存在嘅 DNA 嘅一啲碎片，可以咁講然之後咧係去推測咧實際嚟講喺呢度生存嘅種類有啲乜嘢。咁當然咧，仍然都係唔係話非常之成熟嘅一個嘅科技，有一啲可能唔差喺裏面之類。但係你睇見咧，其實咧已經係一個好威力好大嘅一啲嘅方法。因為以前嚟講，你要知道咧實際呢個區域有啲咩嘅種類嘅時候咧，你要真係捉到嗰隻生物或者睇見佢先至可以咧嚟到去確定嘅。但係而家咧已經可能咧唔需要做呢個過程咁艱難嘅工作咧，都可以比較大型啲。快速啲咁嚟到去評估咧某個地方嘅生物多樣性。 我哋睇下啲相片，可能你跟間有咗好多相片，就同好多唔同嘅社區或其他嘢都合作嘅。你講下呢張。 呢度亦都係另一個喺中國嘅情況啦，大家亦都睇見咧，基本上咧係判咗咧當地嘅紅樹林嘅死刑。但係咧呢、這個相片咧比較可悲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佢係一個正要發展一個濕地公園嘅地方，咁。好多時候咧，大家去發展個濕地公園嘅時候咧，首先就係起咗個海堤，因為咧大家擔心咧，如果係要大家整污咗只腳咧，冇人去參觀。咁但係咧，呢個係一個已經過時嘅去做保育嘅非常過時嘅做保育嘅方法，就等於咧再去建立一個動物園一樣。我諗咧而家。如果要去話俾大家聽，我再要起一個動物園，將一啲好珍貴嘅動物運喺個籠裏面嚟到俾大家睇嘅時候咧，大家好多人都唔會接受得到呢個概念。但係咧，好可惜嘅咧，就係講到話濕地保育嘅時候咧，原來咧大家仍然係咁諗法。 好，咁我下一張相片睇下啦。 其實咧喺外國咧，這個就係類似咧有啲 eco shoreline 嘅概念。喺一啲無可避免嘅情況之下，要做一啲海堤嘅時候咧。是有辦法令到他們是可以增加個多樣性，譬如說這張照片看見這個是在澳洲的，其實就是一些紅樹的品種可以是生長在這個海堤的前面，令到那個環境雖然是都有些破壞，但是起碼有某程度的補償。 好，那我們下一張看看。 這個呢在香港我出去有一次出海的時候呢真的看見就是很經常見到的現象，一些用完即棄 垃圾膠袋 浮在水面， 是這個就是當食物的，可能只是個麵包呢就 是用一晚 的膠就已經是丟在海裡面，這個真的很可惜。如果你想一下，香港700多萬人，他一日呢可能不止一個這樣的一袋的，你想一下加埋起上來365日、year in year out、究竟那個效果會怎樣。 好啊，那我們下一張去看看， 這個是很出名的垃圾灣、在石澳附近的大朗灣附近、你看見呢即那些積聚的海上面飄來的垃圾呢，有主要是發泡膠啦，很多 海洋的膠桶啊之類的樣、是以米計的，那個深度是、即是厚度是很得人驚、 即是很難清理，很難處理， 很難處理、但是處理了之後呢，曾經我們處理過的、但是呢沒多久又已經是重新 每日都飛發來是吧。好，跟住下一張相片呢、 大家去捉嘢呢那個的興奮的程度在香港是很明顯的、即是、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一個本身來說一個罪惡、因為呢譬如說你要教小孩學識保護大自然，有時候都真的要讓他去捉下東西、去研究一下、但是其實是不是一定要拿走呢、是不是一定要吃了他呢？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呢，我以前在香港大學教書呢，我覺得有些挫敗感呢，就是無論我花多少精力去講解俾一啲學生聽， 佢都係食翻。 係呢隻動物咧，係有咩咁特別嘅之處啊之類咁。講完之後咧，聲嘶力竭之後咧，梗有個學生問你好唔好食㗎？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好滑稽嘅問題。即係當你知道呢隻生物原來係咁特別、咁奇妙嘅時候， 咁你仲要食佢？ 你唯一諗到嘅就係問佢係唔好食嘅時候，即係呢個係一個。一方面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有少少失落感第二就是我覺得大家仍然是一個 很低層次的地方，所以我曾經給自己一個的目標就是說我希望將來我再去教這些學生的時候沒人再問我究竟這些好不好 吃、 我覺得現在來說情況是有改進的、但是仍然看見譬如去到唐福啊、水口啊嗰啲咁嘅時候咧，發覺咧，即係大家係有啲少少瘋狂程度嘅嚟到去大小通吃嘅咁樣嘅方法嚟到去掘顯啊之類咧。大家有冇想過，如果係咁掘法，究竟仲有幾耐掘咧？可能再過兩年已經冇曬。咁、香港又少咗一個咧，係可以去俾大家去開心嘅地方。咁、呢個係好明顯係殺雞取卵嘅一個做法、大家仍然都。落子不疲的時候、真的要有些反省。 我們下一張去看看啦。 這些呢就是我們 在生物多樣性方面的一些交流的會議、這個是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在今年的年初的時候呢，我們中文大學呢有好幾位老師呢跟他們有一個聯合的會議、去交流起大家在生物多樣性的方面的研究的心得、之類的。 那下一張 亦都好開心啦，因為翻到嚟香港之後咧，有一啲嘅團體啊，包括政府啦，今次就係漁護處啦，請我去做一啲嘅講座， 都好精彩，因為好多人嚟聽，好多人想知嘅，因為其實都未必好了解香港人， 呢個好樂意做嘅。 咁下一張啦， 亦都有一啲嘅影片啦，譬如話係Plastic Ocean 海洋咧塑膠污染，我嗰次咧係喺中文大學呢個播映嘅時候咧做一個主持討論嘉賓主持，咁就喺我旁邊嘅咧其實就係呢個嘅監製Joe Ruxton， 佢以前都喺香港工作嘅， 好，跟下張。 亦都係呢個係 係 啦講座啦展覽啦，咁、其實香港嘅海洋生物多樣性咧基本上係非常珍貴嘅、香港咧有記錄嘅有6000種左右、但係實際嚟講咧應該係唔止呢個數目，仲、有好多我哋都未發現嘅，咁、所以咧其實真係一個好珍貴嘅資源咧、值得大家去珍惜。 好，咁下一張 呢啲嘢我帶 中大一啲嘅同學啦，出去外面嚟到做一啲野外考察工作，咁講到一啲原來佢哋都唔知嘅嘢嘅時候咧，大家都好興奮嘅。咁所以其實就算係一啲好睇上嚟好普通嘅嘢咧，其實都有佢好珍貴嘅價值。 咁其實咧，我哋點樣能夠將呢啲嘅知識咧擺喺可能喺我哋教育上面咧？嗱，其實好緊要就係而家我哋呢代都好多人未必知嘅嘢啦。咁但係我哋都有咗咁多資料嘅時候，係咪可以喺下一代做一啲教性嘅嘢，等我哋認識更加多咧？ 當然啦。即係教育咧，係解決好多問題嘅一個方法，最有效嘅方法。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必須要嘅途徑嚟。 嗯，好，今日咧其實真係好開心啦，能夠聽到咧教授講咗好多呢啲海洋生物嘅嘢俾我哋知道咧，亦都知道其實香港係咁豐富嘅時候咧，我哋應該有責任共同去保護翻呢個地方嘅。 當然。 咁咧，希望下一次咧能同我哋分享更加多關於海洋嘅研究或者其他方面俾大家認識，好嘛？ 冇問題。 好，呢個時間同啲觀眾或者聽眾講再見啦。 好， 拜拜。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